好像真的很难在华语歌坛找出第二个能够把啦啦啦都唱得这么动听这么自然随性的人。有时候有些事情的缘分就让你觉得妙不可言。说实话，我摸着良心，我都已经忘了昨天在开场第一首歌放的是窦靖童的 Blue Flamingo， 但是我今天真的很偶然在开场选了这首王菲的天使。不管你是在刚才这首歌里面想到了人鱼传说的一些画面，想到了游来游去的钟丽缇，还是单纯就是这首歌王菲这位歌手的死忠粉，就爱这样的调调。但是我想到了星期五，尤其是下午的这个三点钟的时候，听一些让我们觉得很快乐很心情舒畅的歌，完全不需要什么特殊的理由。欢迎来到 FM 九七四北京乐广播，和你一起唱。曾经的一支非常知名的男子组合团体的歌 911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一首律动感超级棒的老歌，也是在迎接周末这个下午的时光当中给我们带来一些活力，也找到工作日即将结束假期即将到来的一种轻松的状态。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戴毅，欢迎来到和我一起唱。接下来这位，他的歌呢可以说经典曲目非常多，数都数不过来。当年之所以能够在歌坛一鸣惊人，不光因为唱功了得，还因为他的一颦一笑，笑起来很甜，动起来很野。 有没有一种令人心悸的坠落，就像夜空多少流星闪过，你抓不到一颗属于我的梦，和每一天如海浪般潮涌，像我席卷却不能够停留，和每一天枯坐在黑暗中，去推拱北望穿无穷虚空。Oh yeah， 真的好累，为何不了解？后背的我的世界已经瓦解，变成水蓝的眼泪，是心碎流的血，是天所有幻想遗忘于一瞬间，和每一天如海浪般潮涌，像我席卷却不能够停留，和每一天枯坐在黑暗中，去推拱背弯穿无穷虚空。 水蓝色的眼泪，就来自于当年那张专辑《姐妹》。如果说你现在家里面还收藏了这张专辑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封面的阿妹，是不是一颦一笑真的很不一样，很生动，也很真实。真的是笑起来很甜，动起来很野，而且唱起歌来是浑然忘我。所以这样的歌手怎么能不能够？怎么不能？怎么才不会在歌坛一鸣惊人呢？刚才我说到是周末即将到来哈，说成了假期即将到来，那可能这样的话呢更加适合于我们微信平台上的 Memory。 他说原本此刻应该在飞机上，但是因为飞机延误了，正好开开收音机听广播，明天的此刻就可以在海边嗨起来了。所以刚才的假期即将来临，这样的轻松状态比较适合你。

可能眼睛小了点，嘴巴大了点，嘴贫了点，但唱歌还真挺好的，写歌也还挺善的。虽然说这首歌告诉给我们，让我们听到了生活很多时候真相是比较残酷的，但是呢，它却可以让我们依然的热爱生活，这可能也是写歌的人很善的一个地方。谢谢大张伟带来阳光彩虹小白马。反正刚刚那几分钟时间里面，我跟他唱的挺嗨的。欢迎在下午的时间当中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热广播，也希望始终保持同心同趣的人们可以每天开心快乐。下午好。Feeling so crazy cool, vibe so right. Don't know what they're ready for. Valley, baby, here's the key. We're about to step inside. Skip on the drinks, get to the floor. Making my way, that's for sure. My body's taking over and I want some more. Whoa, yeah, yeah.Baby, don't be shy. I know you're feeling me 'cause you're giving me the eye, and I don't wanna play around. Baby, watch me move. Check this, let's make a scene. Don't leave me waiting longer. Why you wanna make me long for you? Move it, baby, over here so we can set it off. We can get down to the DJ's sound. Feeling so good. 要奔向明天， 让我惦着念着的是你的容颜，没有你在我身边，漫长路越显遥远，难忘记你的美，你的眼。不相信时间可以将真情改变，不因为距离而减少对你的依恋，没有你在我身边，漫长路越显遥远，临别前再让我见你一面。拥有你的心，我叫我感动，永在我心中。若失去你的爱，留下的只有 三超级警察那中的插曲。这首歌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我们之前可能经常会在电波当中听到的苏慧伦和张震岳合唱的版本，而成龙大哥独自演唱的版本呢，所以今天我也在广播当中带来。微信平台上面的猫 CC 遇见丽江的晴天，他说下午好，大意难得看到这么通透的蓝天，搭配着还算能够承受的温度，特别难得的好天气，也算是给上了一周的人们带来的一种福利。而你接下来在留言后半部分的内容呢，我就不在电波当中说了。刚才成龙大哥那首《希望你会懂》真的要送给你，你就会懂啦。我们也是不得已呀。好了，继续带来一首对唱的老歌，有请许茹芸。 不要给我回忆，回忆总暗示着失去，我不要失去你。 不要闭上眼睛，我必须看见我自己，与你合二为一。 总是怕来不及， 来不及拥有最多的你。时间正滔滔流去， 能多爱一秒我买了，请让我的爱情成为你天空的恒星，永远灿烂着你。 请做我的恒星，永远让我爱你。 我不欢心不已，爱情原来 关系，终于给我一个你，否则我的生命有什么能珍惜，有什么特别值得一提。我自己与你合为一， 总是怕来不及， 来不及拥有最多的你。时间正滔滔流去， 能多爱一秒多贪心。 天空，我凝视了好久，在飘雪的气候 脑海重复着最后拥抱你的尽头、期待再见面时候更深刻的记忆。伤心换日线，天空只留下寂寞无声的盘旋，时间它能不能倒退一点，停格在你今天。 马来西亚的歌手张志成《换日线》，在微信平台上面，我们听友今天过生日的 Memory， 不知道你要去到那片海域那个地方需要飞行时间有多久，现在是不是已经登上了飞机哈、还在不在收听。他说这一年才是真正的长大，太多的改变，更多的是心情以及乐观的态度，也希望呢在生日这一天许下一个愿望，愿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都可以健康幸福快乐。我想每一个此时正在收听广播的人，尤其是生日也在近期，也在八月末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在这一年当中回想你的一些收获和在这一年当中的成长。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和你一起唱，祝愿你周末快乐。最后这首歌带来 Fish，梁静茹，无条件为你。感谢各位收听下午四点钟是能量音乐，拜拜。 自然而然的轻松，一路到夏天的尾声，无所谓到过于激动，我们有笑容，我们曾心 88，喂，还是一点点吗？我们要加盟， 还是一点点奶茶，限时加盟400-6965-888， 加盟需谨慎。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